有句俗语话，跟住个剧本运行。利物浦嚟到第 N 季啦，今季就转打励志片种，起承转三个点都冇问题噶啦。最后五场能唔能够做到起承转合，有笑有泪嘅励志片 ？Make us dream， 我系肥声。 我系 Glory， 剩翻五场，只要仔就 keep 住，千祈唔好攞黄牌，捏住我哋队波，顶住上联赛冠军一定得 ，Make us dream。 25年嚟，終於我哋翻翻呢個奪冠嘅行列啦，咁啊值得慶祝嘅。希望今年利物浦 Make a Stream 可以贏到最尾。我係 Chip Lee。 各位利迷，你哋今年準備好捧杯未啊？但係都要小心曼聯嘅。Make a Stream， 我係 Rachel。 嚟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哋咧就多咗個人喎，咁咧就係史可正啦。 大家好。 你去邊嚟啊？ 硬咗起身， 系因为我哋节目其实依家系播一部时系朝早嘅六点半钟嚟嘅，咁我哋因为大家都太忙啦，所以系六点几钟， 冇错冇错， 系要四点几起身出到嚟湾仔咧，就真系好正常嘅事， 知我啲苦处真系。 喂，我哋咧就忘记咗第一节先吓，我哋摆埋一边，唔好太沉重啦，系我唔啱嘅。咁咧，我哋讲翻上个礼拜场波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上个礼拜嗰场波。都基本上係今季其中頭三場，我覺得係驚險嘅，驚險程度我諗即係爆燈㗎啦，驚險過富咸同埋新特蘭嗰場。 其實都係多得求證嘅，如果相信如果1-0可以去到完半場咧，咁件事又唔同㗎啦，係咪先？ 嗯，係啊，咁 又係卡路爾啦 嚇，冇你先係嘅啫， 唔係俾你講 教下俾你講， 係啦，你講卡路爾先。 冇啊，卡奥尔赢咯，冇嘢讲噶啦，跟住就。 其实我觉得卡奥尔上个礼拜就系利物浦打得咁辛苦嘅主要原因嚟嘅。 咁一定系 嘅。咁上半场韦斯咸就真系打佢一个啦，你见任何高波放上去咧， 全部都系靠住， 唔系顶到就一定系控到噶啦。咁利物浦系好难做到攻势嘅，只要一断佢嗰边一高波上去咧，咁利物浦陷于苦战嘅啦系。 我自己就觉得呢场波个最大暗涌系。阿拿大斯啦，因為好多人賽前都話喂， 萬九 friend 係啦，萬九 friend 啦，阿拿大斯係咁啊，亦都 賽喎，佢輸俾曼聯嗰場好輕鬆， 好輕鬆，都唔係 攞嚟笠落去個籠都戇鳩鳩，唔知行咗邊咁。你話佢笠得靚，我真係唔知笠得幾靚喎， 係。係啊，同埋佢一隻手揈開湯堅斯噶嘛，嗰球下 係啊係啊， 係咪先？咁但係呢場波就後屘完曬場之後，就一日接受訪問啦，就話啊，其實。韋斯咸其實諗盡辦法要擊敗利物浦嘅呢場波，包括將架巴士拍到一個 孖年咁遠啦， 咁等你要行啦，咁然後沖涼又冇熱水啦， 好嚴重嗰件事，大家踢波知喎， 係㗎， 係啊，即係總之用好多方法無所不用其 磨其心智啊， 係啦，咁但係其實韋斯咸係冇嘢爭㗎啦嘛，係咪先？咁所以 Keyman 都講得啱㗎。佢話世上本來冇太多紛爭嘅，直至球證出現咁樣，其實唔係嘅，係直至呢個阿拿大斯出現。咁佢擺明係有心係要做難老虎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場波利物浦其實本身踢得唔好啦，我自己覺得就地面組織打唔到啦，中場嘅斷攬次數極多啦，高天龍呢場波又係一貫狀態啦，就一場好波，另一場就隱形啦。咁亦都比較大嘅問題就係、是對於呢一種密集式嘅防守，其實本身利物浦唔係話破唔到嘅今季，咁但係場佢個場地太細即係利物浦今季好多波都係要打闊啲啦，即係透過走位啦，用盡啲成個球場嘅空間啦咁樣。咁但係呢場波其實你會睇到，一嚟佢已經啲人堆曬喺後防，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本身韋斯咸嘅主場其實係偏細嘅，個 size 係比較細嘅，咁所以變相球員其實唔係好適應啦咁樣。咁呢一場波我自己覺得就基本上奠定咗我哋一往無前㗎啦，咁咁都贏到，有咩贏到？ 我都想讚韋斯咸，其實係踢韋斯咸踢得幾出色嘅，佢嗰套戰術執行得好㗎嘛，佢咪全部人死守咯，佢有波就高波掉上去，咁卡奧爾控到啊，頂到就分翻俾前面攻，利物浦係上半場完全係反擊唔到嘅呢件事係，係 啊， 咁其實都要講埋羅渣士下半場調動得好啦，佢竟然將邊個啊盧卡斯入嚟，個個都以為佢係會謝一特褪前，佢會擺翻後，啊佢又唔係喎，佢真係謝一特照舊都喺後邊，而盧卡斯打翻前咧。咁就令到嗰球十二碼都係佢傳入去㗎啦。如果真係羅渣士可以成功將兩個人調嗰位呢，咁對利物浦都係好事係。 嗱，其實我覺得唔出奇㗎，我後尾即係嗰啲叫咩事後再講啦 即係馬後炮。 馬後炮，我想講事後丸啊，唔知點解。 馬後炮咁講，咁我本來就會話，哇，屌點解唔係盧卡斯打謝仔，或者謝仔打翻前一格咧咁樣？咁後屘我卒之醒起一樣嘢，大家忘記咗啊，盧卡斯係巴西謝拉特啊嘛，屌，啱啱先啊，咁嗰場波我覺得這個調動是非常之令我驚嘆的時候睇翻就係佢將成個中場的掃檔同埋攔截咧拱前咗，因為其實都 make sense 嘅韋斯咸打得厚嘛，咁你個防中墮咁深咧，其實冇乜大意義，反而就不如靠爛達達爛打少少，即係我喺中間搶到波，咁咪將個波就即係再交俾其他創造力比較強嘅隊友去處理咯咁樣。咁嗰下佢交俾費拿根嗰球咧，其實都神來之筆嘅。咁佢打斜去見到有條友，咁其實我諗佢都係亂咁傳埋佢啫。你叫阿盧卡斯傳多十球，其實都 做多次都未必， 未必得㗎。係啊，做十次都未必得，其實就咁幾個爭議嘅地方啦，啲人覺得，但其實我覺得呢場波冇爭議嘅。咁我覺得我哋都要評分一下嘅。第一。先講卡路爾啦，即係卡路爾嗰個嘅 神之手， 神之手，即係阿加藤英神之手咧。 其實我覺得佢唔係特登嘅， 佢係神之手腕戳落去噶嘛，成個扼落個手腕度。 係啊， 跟住個波打塊面先，再扼落個手腕度。 呢招即係喺搏擊界嚟講，呢招叫連消大打。咁喺個小禁區入邊實現，咁可能個。球證基本上可能平時都睇開拳嘅，你知英國人都中意睇波， 係啊， 所以可能就嗰一下跳唔翻就係圍繞唔到，所以就有佢， 有佢 撞入。 喂，劈曬旗嘅喎， 旁證有劈旗，但係個球證最後佢 overrule 嘛，佢嗰我後邊咪話睇翻 Twitter 啲人啲相咪就係話，原來我又估唔到現場原來有望鏡喎， 有啊， 咪成班同佢講， 指住叫佢，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場有望鏡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嘛， 係 啊， 你係會令到全場即係可能因為作客啦，你試下喺硬飛佬。會好恐怖㗎，因為 即係你好窮，冇呢電視， 係冇電視啊！ 我得俾分牌嘅啫。 但係你因為 最電子嘅嘢， 如果有電視睇到，其實係好危險，因為真係一來劈曬旗，你二來真係一個犯規動作。但係球證嗰下就， 但係我哋正常香港睇波咧，有犯規嘅咧，佢會遮住咗嘅喎，唔俾現場睇翻㗎嘛。 係啊係啊， 其實咁係好啲㗎，因為咁你等於。如果你俾佢重播咧，其實等於電子執法啫嘛， 啊、 即係呢樣一路講緊 球例唔俾啊呢樣嘢。 其實正路係唔得嘅，咁但係其實你就算唔重播都好咧，其實球證揈咗旗，咁旁證揈咗旗，咁球證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嗰一刻我諗全場在座所有人都會以為應該會聽翻旁證講啦，因為旁證 suppose 睇得清楚啲啊。咁我後屘我揾唔到資料就係究竟 佢哋嘅對話內容， 佢對話內容同埋佢。點解釋啊？ 即係可能係買啦，冇話球證頭先我揦到啲嘢，不過唔知係咪撞鬼啊？得你判啦，即係你正常應該已經係話揈咗旗，我見到邊個犯規，應該呢球入球無效。那個球證應該係憑咩去 overrule 翻個旁？ 因為佢係球證咯，或者香港高官咁啫嘛，唔需要理會㗎，係咪先？我係咪係咯？ 好縱行， 好離譜啊！所以即係我完全理解唔到，因為佢大旗，跟住入佢埋去同佢講話佢睇到啲乜嘢，咁球證最終。決定將個波就指向中圈，話啊當一比一，咁我覺得係離譜得非常之緊要嘅。 咁但係我想問之後有冇新聞話訪問嗰個球證係到底呢件係咩事嚟嘅咧？ 我今日同琴晚都揾唔到咯，即係我係咁抄都冇咯。咁可能要事後 都算啦，都輸 咗 三 分。我諗你問佢都蛇咬都唔認㗎啦，即係佢覺得 係。梗係啦，係啊，我係咁㗎啦。 都係官方嘢， 放條蛇夾喺條脷度得。我 但係卡路爾賽後係甩水㗎喎。 係 係啊， 佢知道賴嘢嘅喎， 佢知賴嘢， 俾翻我啲 fans 講講。 嗱，大家都有去 Twitter 啦，係嘛？有睇噶嘛？有佢有話，今日我哋乜都攞唔到，輸咗俾我哋今屆冠軍噶嘛？係咪好識講嘢先？ 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咧，卡路爾嗰下我又冇嬲佢嘅，因為其實不嬲咧，卡路爾以前喺利物浦都係咁踢嘅啫。我覺得我哋唔應該雙重標準喎。哇！你個死矛閪啊咁樣，因為其實 球迷就係雙重標準啫喎。 喂，咁但係賭哥正常有火啊嘛，賭哥 應該係球員都係咁樣踢嘅。咁問題喺取決喺個球證度，佢吹唔吹啫？我覺得球員通常即係你講到係英超咁樣，佢哋。即係呢啲係小事嚟 嘅，因為你 打你個嘴用得啦，係咪先？ 球眼就係嗰個灰色地帶啊嘛，你咁黑白分明，你射箭咯，你做乜能踢波啫？係咪先？射落個靶度一目了然，你咪自己計咯，冇用。 哇！大家贏咗波，講啲風涼啲説話都幾風涼喎， 真 係。係 啊， 最風涼嗰個人唔知邊個同我講，佢話蘇亞雷斯真係射手啊嘛。 係啊，我講嘅， 真係專射隻手。 唔係我老闆講嘅。 呢招係堅係絕招嚟。 係啊， 佢好明顯係瞄住嗱，你哋啲。 啲防守球員咁中意垂低雙手，我就射你手，然之後將高手就拍自己手腕。咁你喂呢招又真係 work 喎！ 喂幾次啦已經， 係啊，幾次 係啊，射手真係射手。拉菲爾嗰次都係啦， 係啊， 跟住之後今次 拉菲爾係柒啫，係咪先？咁人哋真係手錘㗎嘛。 唔係，但湯堅斯呢下其實都好無辜㗎，佢隻手其實係垂低咗， 話明俾你聽冇意識啊，再冇。 咁你冇計，對住個射手一定射你手，你冇法子㗎。咁嗰下半場都幾下㗎嘛， 好多下， 好多下， 再兩下佢冇嘅，而家係 練緊呢招嘅。 係啊， 其實好多年。遠到去巴治奧嗰陣時，喺98年對智利都試過呢招咧，撳佢邊嗰度。 哦，係啊， 佢真係射落去。 我將個波跳起，跟住散落你隻手度咯。 因為冇避，因為係 depends on 個球員覺得你波打手啊，定係你有喐動，其實係任佢吹嘅呢樣。 唔係呢一下嘅吹咧，其實普爾都有講嘅，就話因為基於好似係咪湯堅斯嚟 㗎？ 湯堅斯嗰隻手阻礙到個波咧，嗰個係一個 golden chance 嚟嘅，即係嗰個基本上係完全 delay 咗。蘇亞雷斯嘅一個入球機會，咁所以你冇辦法唔判。 其實好難，我覺得好難出。你諗下以後要點樣防喺個邊度？ 都話攞手球扣住， 我要舉嗰隻手去抹。 唔係佢舉嗰隻手咪射上去隻手度咯。哇！你舉手球正中罰。 唔係以後唔係垂低雙手咯，要擺喺後邊。 唔係應該波褲整褲袋遲啲，插住曬咁樣。 插住双手插冇啊嗱冇啊， 陈冠希 双手插 手踭以落嘅都要插晒落个裤袋， 咁着长裤先得，你个袋要好深喎。 唔系真系好捻麻烦，你准啊嘛，苏雷斯嗰啲射你边度都得嘅，你摆边咯，你摆边我照射你。 咪摆后边咯， 你摆后边我咪凹落去咯，啱啱。 咁啊，嗰个十二码就冇乜争议嘅，咁但系咧唯一一个。啲慢狗咧就開始出嚟抽水，就話第二個十二碼就費拿根 改球 啦咁樣。 其實我覺得好多漫迷係冇睇場波嘅喎， 漫迷唔睇波睇Live Score嘛，我講咗好多次啊，所以佢冇睇嘅，完全係。 係咪我講住？你講係你講。 你講你講你講你講。 佢嬲啲， 有啲嬲咁。咁你係睇到電視，唔係最多係廣播佬，好似都話嗰球唔係十二碼嚟，係個 make up call， 係話球證想判翻俾利物，係球證想判翻俾利物浦嘅。但事實上喺另一個度睇，你係見到個波係個龍門，雖然係 high 到個波，但 high 到個波同佢打橫個波係兩件事嚟㗎嘛。你都係阻到啊！二世祖嗰個前進嗰個路線㗎嘛， 富二代啦，富二代。 咁另一張相好明顯見到，其實個波過咗個龍門，佢仲拉住佢只腳㗎喎，咁都仲唔係十二碼。 佢真係有個動作係掹只腳 掃曬， 可能你第一個接觸點係冇事嘅，但係你成個係一套動作嚟㗎嘛，你踢波唔係睇 steal 㗎嘛。 同埋我想講，如果佢冇判十二碼，其實個波都係入咯，後面有人嚟緊㗎咯。 係啊，同埋就算唔係咧，我都要講一講。 我寧願佢唔判咯，真係。 就算龍門。掂到個波都好咧，唔代表係冇十二碼嘅原因有兩個。第一，佢掂到個波冇清走，即係你冇清走咧，你基本上個危險仍然存在。第二就係咧，頭先阿皮蛋都有講啦，就係因為佢係有動作係令到費拿根跌低嘛，咁佢仲要扮無辜咧，其實就真係好離譜嘅。咁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咁嘅，你要睇場波咧，你先可以有資格去 comment 嘅。好多我都懷疑其實冇睇過，包括可能某一啲 page 嘅版主咧，可能咁啱嗰一下就有人喺 Twitter 放咗張相出嚟，佢覺得咦幾過癮喎，又十二碼，你知今年利物浦真係多十二碼。 多十二碼。 係啦。 咁但係我都要解釋嘅，喂多十二碼咧， 係因為蘇萊斯識射手啊嘛。 冇錯啦。 同埋真係進攻次數多啊嘛。 係啊，你防唔到我啊嘛，你咪用超技術。去犯規咯，咁嗰啲係我哋應得㗎嘛，係咪先？喂，我哋夠想啊，即係拉菲爾唔好落手，又唔好撞低祖亞倫，係咪？個龍門又唔好拉低費拿根啦，因為我哋嘅生波係好睇過入死球㗎嘛，我哋係即係今屆入咗九啊幾球啊，九啊球未㗎而家？ 未 八啊八球，我哋入咗八啊八球㗎嘛，我哋全英超入波最多嘅球隊嚟。 係啊， 笑曬喺度講。 我睇翻數據，歐洲球壇都係，如果淨係計聯賽，佢係。 最多 第三 就咩？ 第一應該仲係巴塞，第二係拜仁。 哦，係咩？ 第三就係我哋。 哦， 曼城少。 曼城少過我哋。 少過我哋。佢失球又少過我哋，所以佢得失球差就好過我哋。 係，但係唔會啊！聽晚會一夜扭轉翻。 會變一變嘅，係變一變係。 失球。 不過唔係 high 還 high， 但係其實嗰晚我哋咪因為自從呢個節目咪喺 Facebook 開咗個群組，我哋咪自己又傾偈，又睇波又傾嘅。 嗯， 係。其實拉屎嗰幾分鐘， 見嘅 真係縮得嘅都縮啊，大佬。 係啊，係咁。高路托尼頂翻去龍門嗰時，你有咩感覺？你嗰下 係啊，幾下啦？ 嗰條筋真係一路赤赤中赤到上心口驚㗎大佬。 拖嚟一出嚟就開始驚。 一出嚟其實已經大家喺個 group 度講啦。 點解佢成日派膠喎、啊、真係。 佢前真係唔係咁。 佢已經好 恐怖， 佢已經好俾心機㗎啦。其實我想講，即係 雖然頂翻俾龍門嗰下真係好恐怖啫。雖然係兩秒嘅事，但係對於我哋睇住直播嚟講， 一世紀嘅漫長，一世紀嘅漫 長。唔係，我估龍門有嗌嘅，龍門有嗌嘅應該。 唔係，我覺得係球運啊，即係有啲球員去到個地方柒咧。真係有條路啊！ 出 record 差啊嘛！ 即係以前嗰啲何為啊，即係劉家數嗰啲啊，比確啊，你知咩事啊？嗰啲一陣味你就聞到，一出嚟就搞事。 我哋以前都有噶醜意， 我哋以前有好多啲 是但烏龍， 是但烏龍 係咯，巴比嗰啲咧， 好痛喎！ 護空門爭啲自殺嗰個咧，即係嗰啲係好多啲咁嘅事。 但係咁，高魯托尼又有運喎，佢去到邊都有聯賽冠軍喎。 兩睇，希望係，希望中呢樣咯。 系啊， 佢一系你当阿茂嗰种角色咯， 点啊？ 即系虽然整色整水，但系都有运行嘅。 系啊，有运行，同埋其实高路托尼，我觉得算系咁啦，即系好难顶噶，嗰球顶俾米路列嗰球，我谂佢全心真系谂住顶俾米路列嘅，即系佢如果唔系佢正路解围，就应该一嘢大力啲顶走嘅。咁我諗佢嗰下係真係諗住傳俾米盧列嘅，咁但係算啦，即係我哋用翻萬迷嘅名句就三分以待，就理論得你啦，係咪先？咁啊都攞咗三分之後，咁依家嘅形勢就係嚟緊呢一場波就對曼城啦。喂，等先，頭先我哋講到韋斯咸呢場波仲有冇嘢補充？ 仲有嘢補充嘅喎、哦，想講翻羅渣士下半場咧，佢見到其實韋斯咸都淨係打高波啊嘛。其實點解費拿根博到十二碼咧？你見到莊神同費拿根喺上半場係唔會點上嘅，但下半場咧就將兩隻閘咧推曬上去。俾多啲壓力前面，我諗羅渣士都要俾翻 credit 佢贏到波，同埋仲有一個最柒嘅就係個龍門只去右手邊定左手邊話，叫謝一特射左邊啊嘛，係啦，謝一特咪射左邊咯，好， 呢個要俾 Gary 講先得啦，係咪啊？點啊？你嗰一刻？ 我嗰一刻系我妈兴奋过我，我妈系爆出，屌你老公又入十二码啦咁样，唔讲出口嘅平时，好好笑，兴奋过我咯。 我想讲谢拉特今季真系啲心理质素真系越嚟越好啊。 唔系你知道你，我都系上集咁讲，你只要有终点啊，今次，即系你以前我净系话 keep 住道气 ，keep 住我 keep 极都攞唔到 ，keep 咗咁多年，今年我知道得翻几场。我知道有 ending 嘅話，其實我嗰啖奶力我知道我俾得盡，我可以去埋。 佢兩個十二碼都射得好靚㗎。 冇錯。 咁呢個嗱，今年有冇機會射失十二碼咧？ 啊有， 都仲有。 我個人認為係有。係 咩？錯曬，英格蘭連分組賽都出事唔到，所以射唔射十二碼應該唔關事嘅。諗多咗呢個就。 我希望佢射失十二碼 quota 都留翻世界杯嘅。 唔係㗎，我好希望嗰啲蘇亞雷斯啊、謝一特嗰啲全部分組賽即係就搞掂，跟住之後就即刻放假預備下一季㗎啦。Triplet 你有冇啲咩補充咧？呢場波？ 咪都係差唔多啦，大家都講啦，七七八八啦， 都係三分二代嗰啲嗰啲， 冇啊，目標為本嘅啫，我哋呢啲係咪贏咗咁多啦？咁都係贏得幾驚險嘅，不過即係可以 win ugly 都係一個冠軍嘅一個質素。 我諗呢場都係我哋2014年最難贏嘅一場賽事啦。 難贏個富咸啊，其實我覺得，因為富咸嗰場波，即係你會睇到其實係有好多空位啊，好多機會啦。咁但係其實今場波你睇下斯洛列治嘅把握力，即係佢起碼有三個 chance 係唔知射咗去邊啦，咁得一腳中籠啦。咁其實係好驚，即係全場波基本上係零優勢。 原來係要驚韋斯咸。 系，而唔系惊曼联。 嗰队咩嚟噶？但系 嗱，咁过咗呢一关之后咧，我哋就对曼城啊。咁啊，其实唔知大家系咪同我同一个感觉啦。我呢个礼拜我都好难挨嘅， 好惊、啊。 我一路都由踢完韦斯咸嗰场开始，我就已经日睇到好似阿谢可正咁喺度睇翻高里摩啊啲片咧。我不停睇翻今季嗰啲入球啊，撞一撞胆啊。其实大家几位呢个礼拜有冇同我同一个感受嚟？其实还是只系我。 因为我调翻转，我用呢个冷处理嘅方式啦，系即系话我唔理咯，完全系等到听日先算啦，系。因為好難過喎，好似你哋咁樣日日喺度諗，哎呀死啦，贏輸好，贏輸好。 但其實當地呢幾日咧，基本上真係主要嘅 effort 係擺喺嗰個真係講啱啱之前講4月15號嗰個悼念，同埋講好多有關個儀式上面嘅嘢。其實呢嘢有少少幫咗減壓㗎，我都覺得。 係啊， 因 為好沉重，好沉重。 又唔係，我諗你現役嘅球員又唔會特別覺得係沉重嘅。但係有少少即係好似頭先阿獅子所講咯，即係好似咦個天都喺我哋嗰邊喎咁樣。咁同埋大家知道呢場波係可能係成季入邊最緊要嗰場波啦，但係有少少，我覺得有啲 減碼咯，我唔知點樣形容啦，係啊， 嗯， 係啊，但係咧。啱啱咧，羅渣士同埋蘇亞雷斯姐就攞咗最佳領隊同埋最佳球員，其實有啲驚嘅喎， 即 係 個魔 咒嘅啦， 但係冇計嘅喎，你贏曬，即係我諗其實呢幾個獎一係就一係就愛華頓攞，一係就利物浦攞嘅啦，因為呢個月嘅成績應該最好 啊 呢兩隊。 唔係，我諗呢個魔咒都有啲理性嘅分析嘅。咁一個球員 fit 完之後，咁冇理由 fit 幾個月嘅嘛，咁總會可能嗰隊波或者球員領隊。攞咗最佳領隊，咁下個月實會回落㗎， 嗯， 係啊，依個好正常嘅事啫。 但 係 就唔 識 用 就唔會做， 係啦，冇錯啦，唔識用喺我哋身上啊嘛，即係就算蘇亞雷斯入唔到波。系史达林 射手咪得咯， 系咯，即系就算谢拉特十二码，咪揾得艾加射十二码咯。艾加而家喺丹麦国家队都系射十二码，我哋好多人射十二码嘅，系咪先？唔系我都有惊嘅，其实 Rachel 都有讲过，就你知我哋咧不嬲嗰个持久力咧，啊利物浦啊讲紧嗰个持久， 几惊你话我哋，唔好捞埋讲先。 系啊，个持久力咧不嬲都即系争少少噶嘛，但系今季就唔适用嘅，我觉得。尤其依家九连胜啦，咁。嚟緊呢一場波，一嚟有少少可能命中注定，或者可能係有多九啊六個人，或者大家比較團結嘅象徵意義喺度啦。 同埋主場又爭得好遠嘅氣勢，同埋甚至我覺得上諗翻上次作客，我哋真係唔應該會輸俾曼城。 係 啊，係係係。咪回顧翻，因為上首循環其實兩場波打孖嚟噶嘛，先對曼城，再對車仔。係。嗰兩場我都覺得係。應該起碼都要和， 起碼和到一場。 對曼城嗰場有機會贏添，因為chance其實真係好多嘅。 同埋因為未入波之前啊， 史達靈， 史達靈係有球，越位波係判咗單刀越位嘅。如果嗰球波入咗，就係第二個世界啦。 係啦，係啦， 係啦。 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史達靈其實就你俾佢，佢都係會。 哦，咁呢啲如果冇人勝嘅， 不過唔係嘅，你我覺得起碼最重要嘅聽日呢場波，雖然話大家爭冠軍，但我覺得壓力大一定喺利物浦度。 嗯， 即係第一被動。第二是你經已九連勝，呢樣嘢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噶嘛，即係你可以話一個好好嘅士氣，但係亦都有權係一個包袱嚟嘅，即係所以你呢個禮拜盡量去減輕利物浦整體成個氣氛嘅壓力，我覺得係好過你諗乜嘢戰術去打曼城先，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對韋斯咸，我曾經有諗過就係下半場開波翻嚟咧，我都有諗過，咦換咩人呢？即係如果繼續咁樣交著落去，望望個 list， 因為後衞 冇乜嘅咯喎，即係其實我哋嗰陣係打地莊，即係我其實過咗一月之後，我 keep 住都係求神拜佛，都係望阿戴志偉同泰來唔好受傷啫嘛，即係呢個黃金組合唔好受傷，咁佢 OK 都冇，都完全發揮正常，但你到聽晚係講緊對面，其實係求其禁制都一落人出嚟嘅，係 啊， 即係你呢個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個板， 但係都係打十一個人啫， 係， 如果係收埋球證嘅話。 唔係，同埋經過上個禮拜，我哋話齋俾翻個 credit， 班頓羅渣士話，即係原來你嘅調動係有幫助嘅，咁當然係好好啦。但係始終我覺得整體所有氛圍、各樣氣氛、各樣嘢夾埋個壓力係主要喺利物浦度，呢樣嘢係我聽日最擔心。 我又兩睇，我覺得嗱，即係睇你點講嘅啫。曼城呢場波，佢其實攞一分都夠照。係咪？咁我覺得咁佢哋就未必會同你放開嚟攻，咁呢樣嘢反而係我擔心嘅。 係咯，我覺得啊， 出定咪謝斯，出定咪謝斯。 但我覺得比利堅奴佢真係唔係咁計算嘅人嚟 嘅 喎，佢其實係求佢求勝利嘅喎。 係啊， 係咯，同埋係咯，即係歐聯分組賽佢都唔識計分啦。 係咯， 係啊， 但好似計錯咗得失球啊嘛，好似話。 係啊，如果唔係守名。 所以我麻麻地同意獅子講法，我覺得佢都係會打個 open game 嘅，都係想入波撳。 嗱，如果 open game 咪我上集話齋咯 ，open game 利物浦係有利㗎。 係啊， 主場放開。嚟打，我哋又唔係入波比你少，咁咪大家鬥攻啫嘛，咁咪開翻個六比五啊、七比六啊咁樣咯，冇乜。 頭先你所講啦， 咁係咪要買 其他 嘅 係 咪？ 其他買一個， 同埋定位治理師咯，即係我諗可以搞一搞佢嗰邊嘅，即係揾斯達靈啊、肖力治嗰啲去搞下佢嗰邊嘅，我都覺得，因為都幾著數，如果屈速度同埋屈技術嘅話咧，呢個咁頓嘅中堅。 嗱，聞說阿古魯係復出嘅喎， 有機會可以，起碼後備， 起碼 後備啦嘛， 係。 咁啊，阿古魯就。傷咗差唔多兩個月啦，有冇？ 有啊，差唔多 起碼一個月。佢其實就出幾場係咁入，又好快傷咁樣咯。佢今季都幾唔好彩，其實佢入球都好高嘅，佢都差唔多仲係入十五六球嘅。 十六 有， 但係佢出場其實個場數就好少。 係，所以佢嘅入球效率其實同蘇亞雷斯應該差唔多。 差唔多嘅啫， 咁啊，呢個會係一個隱憂啦。咁希望佢如果佢話啱啱復出，咁可能個狀態 唔 好咁好，咁就會稍為有利咯。 我覺得未必會夾硬出佢，因為始終迪斯高，我覺得都。 都仲係好 fit 嘅。 迪斯高呢期啊，真係 fit 啊，真係真係萬般皆下品啊，唯有迪斯高啊，真係堅 OK 啊，迪斯高呢期。同埋迪斯高佢又有身位啦。投場又得啦，佢嗰隻腳就真係， 同埋佢其實真係唔獨食咯，佢好難防嘅呢、這個球員。 係啊，其實幾全面，幾全面嘅。所以聞說迪斯高其實下季可能會走嘅，咁我覺得好事嚟嘅。係啊，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 講幾貴啊？ 佢攞埋，佢諗住攞聯賽冠軍咧，可能大家係唔好緊張，我想。 其實我想拉翻遠啲講咧，睇得再成個局勢咧，大家有冇少少擔心車路士咧？係。因為而家車路士係好似正如摩連奴想係將個壓力減到好低咁，事實上係啦，個焦點已經唔擺咗去到啦。其實佢哋之後嘅賽程係好易打嘅， 好易打。 因為聽日曼城同埋利物浦一定有一隊失分噶嘛。 嗯。 咁樣如果車路士再冚翻上嚟咧，都唔係一件冇可能嘅嘢嚟嘅係。 係㗎，因為點解咧？呢場波好多人都話和波就對車路士最有利啊嘛。咁而和波其實機會都唔細啊。 其實我覺得利物浦贏波對車路士仲有利啊。 嚇？點解咧？ 因為你曼城最要係曼城失分先，因為曼城失分最少分啊嘛， 即係將個曹操拉落嚟。 係啊，而車路士仲有一場係會地利物浦噶嘛， 就下一場咯。 係啦，其實佢聯賽得翻呢場最難打。 再下一場應該 係 話。 係再下一 場， 係啦，得翻一場最難打。如果歐聯係抽到馬體會，足總好似係幫佢改期成噶嘛，咁 改咗一日 㗎啦，係啦，改咗一日， 係 都對佢有利㗎啦。其實都唔可以忽視車路士嘅對手咯，係。而我覺得摩連奴係想利物浦贏。 但係調翻轉講，因為下次如果呢個利物浦對車路士嘅時候，佢前後就夾住咗歐聯四強，咁啊，如果佢出翻個翻版 Q 啊，三比一就下先落後咧，咁跟住 當然呢個係 就真 係 最好啦。 我真係睇好馬體會喎，其實 係啊，我都係。 咪最好就係吊住條人先，你唔好俾佢大敗第一回合。係 啊，我近馬體會㗎，我近啊，大佬。 哇！今年真係 成隊波變成斯蒙尼喎，大佬而家成隊都硬喎， 係啊， 幾恐怖啊！兩馬， 所以西甲是第一， 第一，第一，仍然第一，仍然第一。 所以都希望首回合車路士是輸一比二啊，二比三，俾啲希望俾佢先。 係，係 啊，唔好一次。 唔好大炒四比零。 大炒同埋兩邊大炒都唔好，吊住佢，咁佢就收皮啦。 係啊，即係如果最好，其實我覺得一比一嗰啲咁樣最好。我覺得 嗰日真係我哋嗌丹巴包球第二球真係嗌得好辛苦。 我好辛苦， 我哋真係好想進級嘅大佬。 係啊，佢唔進級啊，對我哋冇理啊嘛，大佬。 車迷啊，嗰晚變咗淨係我係車路士 fans 咁樣，佢入波啊！振奮到喺屋企大嗌，老婆話你中意呢件藍色衫嘅咩？我話唔係， 幾時流咗藍色血？ 我話解釋唔到你聽， 總之一定要贏 問題，係 啦， 總之佢一定要贏就係咁解啦。 但摩連奴真係好嘢，佢賽前已經話係贏二比零㗎嘛， 係啊， 佢賽前已經， 所以我重注咗。 賽前記者會佢講明啊，二比零，得㗎啦。 嗯， 我真係俾佢八十七分鐘咁樣俾佢搏。 O K 喎， 但其實我覺得喺抽籤上嚟講咧，進咗級之後咧，車路士抽到馬體會其實真係有辣有唔辣嘅。即係我自己心裏面最想就梗係佢對皇馬啦。咁因為摩連奴有啖氣咧，佢幾大都要打到你死。咁啊，即係佢會將可能七成嘅軍力就放喺呢兩場波啊嘛。咁但係對馬體會，我會覺得因為斯蒙尼呢個人咧。同英格蘭足球即係個淵源都幾深嘅。98年世界盃搞到碧咸出局咧，咁我嘅記憶入面咧，呢一次係斯蒙尼第一次帶隊去到倫敦嘅。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嘅。 斯蒙尼應該好多人招呼佢㗎啦。 係啊，咁啊好啊。 但佢個造型都開始變咗做教父咧，我又覺得佢唔驚。 即係咁啊好咯。 斯蒙尼其實我覺得佢自己唔驚，即係同埋佢某程度上，如果你話咁樣而家數頭四隊，佢最冇壓力㗎嘛。 嗯， 即係我起碼我會覺得，喂，我 超壓完成， 超壓係 啊！我嚟到馬體會幾耐啫？我之前教阿根廷嗰啲波嘅啫嘛，我嚟到馬體會兩三季，我就三季，而家就話俾你聽，我入到歐聯四強，西甲排緊一哥，我行去倫敦，我幾硬正啊！你諗下，所以我真係唔驚。 唔係最緊要佢係淘汰巴塞 嘅， 呢個係最威嘅，即係喺個成績表嚟 講。仲要巴塞係唔夠抽喎， 唔夠抽，真係堅係唔夠抽。 完全係技術性擊倒㗎，咁所以摩連奴唔易食㗎。 但我覺得摩連奴對我哋有兩個聯賽同埋歐聯佢機會均等嘅話咧，我諗佢都會搏歐聯，因為佢試過贏。 我都講過， 正如賓尼迪斯話齋。佢根本就歐洲賽嘅失敗專家嚟嘅， 係同埋你諗下，其實摩連奴掃佬嚟噶嘛？你計啊，聯賽你有幾多場？歐聯你有幾多場？歐聯其實我得三場啫嘛，仲要兩隊波打三場，仲要個感覺上嚇，即係 可能是暗中，但都叫做四强当中最弱的队，俾人感觉不是那两队宇宙球队，是大家都地球人，有得抽。咁如果我过到你，我其实真系得翻一场，一场就打 决赛一场过噶咋。 咁但系你话联赛真系太多数计啦，学你话斋，你我又要你恨你曼城又跌翻落嚟，大家三角鼎立，跟住我又要谂嗰场点样嚼利物浦，所以其实佢一来叫减压，同埋二来我觉得佢。佢真係已經偏咗，我會覺得佢心目中係應該係諗歐聯多啲。 唔係，如果我係佢，我都會諗歐聯咯，因為佢喺車路士未攞過啊嘛。 係啊，我會勸車就係專心打歐聯啦，因為而家佢咁嘅局勢咧，佢攞冠軍嘅話咧，佢前四都可以唔使要噶嘛。咁咪褪翻個位出嚟，讓俾阿仙奴，讓俾愛華頓都得啦，係咪？ 誒唔得， 唔係咩？ 佢攞都唔得，如果除非佢攞第五啫嘛。 除非佢攞第五咯，咪讓即係唔攞前四咯。 咁撚轉，咁撚讀 喎真 係，你讀得好緊要啊要。咁曼聯會激撚死， 你個人都諗得幾撚長遠喎。 曼聯會激撚死喎，如果咁樣，曼聯一定激撚死喎。嗱， 咁好唔好先喎？best scenario 嚟， 好啊，梗係好啦，最好熱刺都 介意你贏歐冠嘅，有乜所謂啫？係咪？你都話過啦，即係各隊隊幫你有杯捧。得曼聯冇杯捧都係一個。 其實好㗎，我都話，如果車路士進咗級之後咧，對於我哋反曼咧都係非常之好㗎。你諗下，頭四隊嘅球隊都係有冠軍攞，利物浦我哋攞聯賽啦，唔緊要啦 ，OK。咁啊，其他即係車路士咪攞歐聯咯，係咯，曼城攞咗啦已經。咁 阿 不過 阿仙奴會唔會出咗街之後已經出咗局啊？ 有啲驚喎。今晚啊嘛，係嘛？ 今晚對 今晚啊嘛，係啊。 哇！巨根啊！ 係啊，巨根啊，好驚啊！ 不過就中立場啦，穩步來。 係啊，頭先阿 Chiplap 都有講啦，就當年嘅慘劇就係喺足總杯四強發生啦，咁啊，對唔住我又要諗翻落去， 唔好喊啦， 唔會啊，冇嘢噶啦已經。 咪開波會遲，即係到位，即係機會可能會投注嘅呢個注意呢一點啦。咁啊會遲六分鐘先開波， 七分鐘， 即係遲六分鐘之後就開始默哀一分鐘，所以就 totally 就七分鐘。 咁希望大家默哀嗰一分鐘唔好落住啦，要就喺默哀之前 先係啦。 對於落住嚟講，六分鐘可以影響好多嘢嘅，所以我覺得你哋投注嗰啲唔好諗咁多， 早啲買咗佢就算數啦。而家好落住啦，咁樣咁啊，我對於聽翻場波有信心嘅，係咯？咦，點解會播嘢嘅？ 哇！你講幾都好冇信心下喎， 你都冇搞錯啊！ 我好驚啊， 節目尾聲你講嘅， 我好驚啊！其實，喂，大佬啊，我未經歷過到四月嘅時候，仍然有機會爭冠㗎，你明唔明白？ 早幾年。零八零九都四月都有啲機會嘅， 其實冇乜嘅 數字上仲有咯， 你俾阿仙奴搞搞嘛， 4-4啊嗰場，係 啊， 冇㗎啦，所以四月真係冇得。 沙雲嗰只不撚能原諒。 係啊，同埋嗰年曼聯主場，我記得係有兩場係落後咗，唔知兩三球咧，俾反勝翻啦，係啊， 我絕大咯，追翻 都有啲機會啊，零九年最近係零九年啦，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咁稱咧，今年個機會性大啲嘛，你而家仲喺榜首，叫有優勢，主動權其實喺你度。嗰屆爭嘅時候，其實臨尾個主動權已經係喺曼聯手上面嘛。你要喺有4-4-2-4嘅情況之下，你望曼聯失分冇乜可能嘛。所以我話我係未經歷過呢一種咁 有希望， 有希望嘅， 要找數嘅日子係咪先？ 唔好再講找數啦。嗱，我有樣嘢想補充嘅，我哋避咗嗰啲無聊嘅話題先。頭先有講到咧。球員減碼呢一樣嘢嘅，咁其實羅渣士咧喺今個禮拜一二咧就放咗球員假嘅又，咁咧就同佢哋去打高爾夫啦，即係一齊去 好康樂 玩啦咁樣， 打高爾夫， 係啦，咁啊就埋單咧就係阿 邊個贏啊？ 唔係，埋單講緊邊個俾錢去打高爾夫球，同埋邊個請大家食飯咧就係阿謝老四蘇亞雷斯， 哇幾好喎，老細都唔使食飯 喎，最好笑就係羅渣士自己唔使銀袋，就揾啲球員自己，咁啊其實有減碼嘅，我覺得就咁蘇花嚟到而家呢一個時刻，咁我對羅渣士好有信心嘅，即係我覺得喺一啲心理戰上面，或者可能係賽前嘅安排。咁我諗呢場波我哋唔使多啦，贏一球我都收貨啦。 係啦，咁聽晚通常啲利物浦球迷都喺銅鑼灣出現㗎喇喎，兩間球會都喺呢度搞。 係啊，冇錯 啦。咁如果贏到波，咁大家喺街度見到著住利物浦衫都要翻 翻 下啦， 我起碼點個頭啊， 點個頭 啦，型啲嘅，唔使下做出點個頭。 點個頭得㗎啦，明㗎啦。咁啊香港冇乜曼城球迷。咁我諗聽日都係我哋天下㗎啦。 曼城球迷啊，真係 冇啊，諗唔到啊， 有嘅少啊，不過 好少啊，真係好少。 可能十零歲嗰啲， 大陸可能有啦，因為孫繼海啊嘛，以前 唔係真係㗎，有都冇咁入血，因為佢係呢幾年先大啊嘛。如果你十年前話曼城，俾人笑你啦，真係 係啊。所以而家係我哋天下嚟㗎啦，聽日全部都係。嚟埋，大家去邊度睇㗎？有啲同我哋一齊睇㗎嘛？你高嚟去邊度睇啊？ 我同阿爸媽睇咧， 即係等你阿媽又爆粗， 爆粗啊！ Rachel 咧？ 有機會喺屋企睇。 我喺屋企睇， 同我嫂屋企睇啦，因為我爸都係捧你哋嘅， 係嘛？咁啊，聽日我哋幾個都會一齊睇嘅。 冇錯，冇錯， 我想講咧，我爸咧其實係。一半是車迷，一半是曼城迷，他最喜歡那些有錢的球隊，流藍色血 的， 是的，但是呢，他是近這幾個月不停跟我說，唉，真的不行，你們有蘇亞雷斯，真的。係係係，好中意蘇亞雷斯，中意得好緊要。他已經上，早兩禮拜已經跟我說，這場球呢，他預了輸咯。 哦，啱啊，唔使預啊，一定啦， 佢真係預咗輸，一定要輸俾我 哋。輸係啱嘅， 釋放。 有細伯一句説話，我個人今晚放心好。 咁我覺得應該仲有下個禮拜嘅，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最尾結尾嘅時候就都仍然講嗰句啦，我哋呢一場波咧就獻俾96位球迷，亦都希望我哋用一個聯賽冠軍去終結呢25年嘅唔好話噩夢啦，或者講低潮啦。咁補充最後一點就係頭先喺第一節我都冇講嘅，今年嘅另一大象徵意義就係如果利物浦應該其實一定有得打歐聯啦，拉落嚟嗰隊咧就會係曼聯，即係互調咗位置。更重要，如果我哋贏到聯賽冠軍，個象徵意義就係我哋將班撲街拉翻落嚟，追翻失去咗個25年。 是 即係呢個互調嘅嗰個象徵意義係好。 我諗翻起一個説話咧，即係以前即係讀中史咧，望秦必楚啊。望秦邊楚啊！你即 係 個意思即係楚，即係楚國人會覺得咧，即係最後後屘收到秦國皮嘅，一定會係楚國嘅人。咁結果就係項羽攻入咗呢個秦國手。 咁所以就係我哋。 即係我覺得我哋利物浦咧，即係衰咗咁多年咧，最後咧終結曼聯呢個惡霸咧，都會係我哋。 其實啱啊！我哋做一定係好過曼城同埋車路士。 當然 世仇啊嘛，啱啱先啊？咁好啊！咁我哋下一集。會有一個嘉賓咧翻嚟，就係睇咗曼城呢一場波，咁佢會翻嚟做節目嘅。 咦，係喎，兩個都係廣播佬喎，現役。 啊，係啦，係啦，係啦， 有個有線，有個撈。 係啦， 都係利撚。 係啊，都係利撚。咁我哋陣容係好強大嘅，咁啊希望下禮拜仍然有機會繼續啦。咁啊多謝大家，拜拜。 好啦， 拜拜。二十、三十、四十，一個冇既定主題嘅節目，咁即係聽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黎远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诗诗，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拿、 小事、 FC 同你聯合一堂， 聽二十咯， 聽正經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唔好意思。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